第四十八集。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此刻重症监护室里一直昏迷不醒的陆时琛竟然也同样梦到了这一幕。陆时琛的梦很长，许是被送进急诊室之前最后一眼看见的人是孟昭，于是这些梦就全部都跟孟昭有关。他梦见那天下午他站在陆承泽办公室隔壁的休息间里，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目睹的那一幕。 陆叔，请您帮帮我舅舅，就为他做最后一次无罪辩护吧，好不好？求求您了。 他看到了少年就算膝盖跪在地上，但脊背还是笔直的。那时的孟昭很瘦，几乎能透过薄薄的 T 恤看见他的腰线和脊骨，那脊骨笔直，看上去既硬又脆，似乎只要轻轻用力就能把它折断。陆时琛看到父亲陆承泽站起身走过去，扶起了跪在地上的少年，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叹了一口气。陆时琛看到孟昭落寞地转过身，又一次走到门口，这一次却没有再转身，而此时站在门外的那个小女孩放轻了脚步，赶在孟昭走出来之前迅速地跑走了。陆时琛看着这一切，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他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因为这个人抱起了路中间的那条垂死挣扎的狗。 孟昭。 陆时琛又想起了那条被车压过四肢挣扎的野狗。 听说那条狗最后还是死了，那这样挣扎过后的孟昭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呢？ 在孟昭离开之后，陆时琛走到门口，看着少年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他忍不住放轻脚步跟了过去。离开陆承泽的办公室之后，孟昭的肩膀垮了下来。此刻他才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冤屈都能够被洗刷的，也不是所有的审判都代表着正义，更不是所有的挣扎都会带来所期望的结果。他自以为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就一定能够帮舅舅洗刷这份冤屈，但是现实终究给了他迎头一击。 陆叔说的是对的，相比苍白无力的无罪辩护，以降低量刑为目的的有罪辩护确实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但是真的要这样妥协吗？选择有罪辩护就意味舅舅要忍气吞声的认罪，余生都要背负上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是站着死还是跪着生？ 孟昭不甘心，他相信自己的舅舅也一定不会甘心。走下楼的那段路，孟昭想自己找个地方待着，甚至他想痛哭一场，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妹妹孟若书还在外头等他的好消息呢，他必须强打起精神来。 孟若书好不容易主动提出一起出门，如果让他知道这一次的尝试也失败了，那以后再想让他出门可能就很困难了。 还剩最后一层楼梯了，孟昭深吸了一口气，又变成了那个肩膀平直无坚不摧的少年。他看到坐在律所大厅沙发上的正在等着他的孟若书，孟若书也看到了他，朝他扬起了胳膊。孟昭几乎有点不敢面对孟若书了，这个小姑娘很聪明，虽然现在说不出话，但对发生的一切都感知灵敏。孟昭无法确保自己伪装的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朝孟若书走过去，孟若书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走，回家。 孟昭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轻松一点，走出律所 他带着孟若书去了路对面的商店，给他买了一只冰激凌。孟昭把那只冰激凌递给了孟若书，弯下腰看着他说， 爸爸会没事的。 孟昭没提刚刚的任何事情，他怕被孟若书看出来他在撒谎。 我们去那个牧场椅上坐一会儿，你吃完这只冰淇淋，哥哥也休息一下好不好？ 孟若书接过那只冰淇淋，抬起头看向孟昭，点了点头，棒球帽的帽檐也随之上下的摆动着。他把那只冰淇淋递到孟昭嘴边，让他先咬一口，但孟昭说不吃。孟昭带着孟若书走到牧场椅前坐下来，仰起头靠在硬邦邦的木头椅背上。西斜的太阳照到孟昭的脸上，刺眼的让他想流泪，于是他闭上了眼睛。一闭上眼睛，眼前全都是那个下跪的自己，还有看守所里的舅舅。 陆叔，请您帮帮我舅舅，就为他做最后一次无罪辩护吧，好不好？求求您了。 孟昭伸手摘了孟若书头上的棒球帽，然后他把那顶棒球帽扣在了自己的脸上。 太阳很晒，借我戴一下。 这帽子盖得及时，下一秒就兜住了他的眼泪。站在律所门口的陆时琛看着路对面的孟昭，脸上仍旧没有任何的表情。 孟昭，他是哭了吗？ 继而他看到旁边一直在专心吃冰淇淋的小女孩也低下了头，偷偷地抹了一把眼泪。陆时琛又在心里重复了一遍孟昭这个名字。 孟昭， 他觉得孟昭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像一把锋利且易折的长刀。班里的名字他记得几个，但是能够对上号的只有孟昭一个。起初陆时琛注意到孟昭，是因为他觉得孟昭跟自己是同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陆时琛渐渐地发现自己似乎跟周围的人都不太一样。他时常观察周围的人，看他们脸上经常出现很丰富的表情，微笑、大笑、愤怒、大哭、抽泣。他知道那些表情对应的名字，但是却不明白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笑，又为什么会哭。陆时琛也曾经尝试过做出这些表情，但是他发现这对自己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并不能感受到表情之后的情绪。他好像一个格格不入的观察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他无关，活着变成了一件很无趣的事儿。所以他时常想，为什么那场车祸没有把他一起带走呢？再到后来，陆时琛发现了一个同类，那个人就坐在他的斜后方，似乎比他过得还要无趣。每天除了迟到翘课就是睡觉，当课堂上所有的人都爆发出笑声的时候，只有自己和那个人对此无动于衷。陆时琛看着孟昭，就好像看着别人眼中的自己，这种感觉很奇妙。他以为孟昭跟他一样，都对这个吵闹的世界感到厌烦，都觉得生命无趣，活着像行尸走肉。直到孟昭救下了马路中央挣扎的那条狗。陆时琛记得，当时他看着那条被车碾过的狗，想到了那起车祸中的自己。 生命挣扎至此，真的很有意思。会不会当年经历那场车祸的我，也是这么挣扎着活下来的？与其活得这样无趣，倒不如就在那场车祸中彻底的死了。 陆时琛看着路中央的那条狗，他在等着第二辆车碾过那条狗，等着他彻底的咽气。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那个同类救下了那条狗。陆时琛到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孟昭可能并不是他的同类。面对命运，孟昭仍然在挣扎。而如今，陆时琛再一次目睹，亲眼目睹了孟昭的挣扎。 只是上一次孟昭在帮那条野狗挣扎，而这一次，他却变成了那条挣扎的野狗。棒球帽下的那张脸，此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孟昭哭起来，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陆时琛仔细地盯着不远处的孟昭。过了一会儿，旁边的小女孩吃完了冰淇淋，开始对着马路发愣。这画面如同静止一般。忽然，孟昭抬起手，拿掉了脸上的棒球帽，戴到了自己的头上。与此同时，孟昭迅速抬起另一只手，擦去了自己脸上的眼泪。虽然只有一瞬，但是陆时琛看清了那一瞬的孟昭。 原来他哭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少年眉目漆黑，脸被夕阳照得近乎透明。与此同时，陆时琛也察觉到自己心脏的位置隐隐地出现了一种类似于钝痛的感觉。 这种表情代表着，是代表着悲伤吗？ 那并不是真实的疼痛感，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胸口发酸发涩，让他有点难受。这种难受的感觉很陌生，但是陆时琛却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活过来了一点。他看到孟昭从牧场椅上站起来，抬手压低了帽檐，那个小女孩也随之站了起来。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影子在地面上拖得很长，然后他们就拖着长长的影子朝前走着，一直走到了陆时琛看不见的地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陆时琛攥起拳头，抵着自己胸口泛酸泛涩的位置。这种感觉像是在告诉他，自己必须要为这个人做点什么。 都等过了一个冬季，青春叫醒你却没声音。我把遗憾一遍一遍翻来覆去看奇迹，又错过了一个夏季，换来黎明人总是叹息。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